22:0718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全新一周的 NJNY 第一时段，我是女右韩丽。 全新的一周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 Level 42 42级乐队，这首歌曲很像是开场用的那种歌曲， 对、啊、入场感十足哈。 是，这歌曲的名字也很彪悍，很大气啊，很磅礴，叫做 Heaven in My Hands。Heaven in my hands 就是我手握天堂啊，嗯， 就是很自信， 对、 啊、 手握天堂，手到擒来啊， 一种这个吃得很饱啊，整个人的这个精神面貌非常好的入场的感觉。 对， 也希望这个全新的一周哈，从周一开始真的有好兆头。登录新浪韩立微博呢，会看到二娃老父今天晚上的背影照啊，绝对是一张非常应该是这个抓拍啊、嗯、并且偷拍啊等啊各种这个你不知道的情况下， 这其实就是我最爱最正常的一张背影。 对，所以有的朋友看到你的大戒也指啊， 得看这样 啊，卷头发， 好家伙， 这些其实在这几年当中一直持续稳定的发生着。 那天知晓姐在这个电梯间遇到我以后呢，就问哎呦，你是不是就一直想这样了呢？我说啊， 他的这个这样的内容到底是指哪个？ 对，我也说，我说你是说，就是你这种头发还有胡子是一直就这样了吗？ 哦，他是指你的这个容貌上的一些东西。 我说是，一呢是老大他喜欢我这样，他老跟我说爸爸不许剃胡子，我就是惯着老大嘛，我就不剃呗，那扎扎玩呗，这那种的，他喜欢这形象。二呢，我说主要我也是为了考虑老二，老二从生下来就见的是我这样，就是你要对小孩子就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你万一哪天咔你把形象一变，你如果说你试验一下，你跟小孩那个面前哈，你试验一下，就是他在他扭头功夫你忽然贴一假胡子，然后他再扭过来，你能吓着他，知道吧，那小孩立刻就会惊了，所以我不想让老二受到惊吓，我说还是慢慢等他大一点、 哎、 懂事了 再说。哎呀，这里面还有这么多慈爱啊， 对，因为 他 看见我，他从生下来看见我就是这样，那没办法， 所以我们呢就选择他的背影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背影还是相当的过得去的啊，过得去的。 是是，所以我 个人是不太喜欢你这个，哎呀，就是胡子拉碴呀。 我也想改一改。 这是我们做夜间节目的女主播们哈，都是希望看到清清爽爽 的男 子。对，像 像做这种夜间业务的都是这样。 没有没有，主要我们喜欢清清爽爽哈，也符合我们就是在夜里的这个基调。当然了，这个是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选择哈。嗯、总之呢，你的样貌哈，其实藏着你的生活，对吧？ 对， 别人会通过你的这个外貌啊，你的状态来判断你这段时间如何。 这个我还真得解释，就像我解释给春晓姐的这个一样，这个人家以为我多颓呢，其实不是我多颓，我是真的是因为小孩子，很大原因是因为小孩子的缘故，所以我就是一直打算就这样了。起码好多年、 哎、你刚才那个开场曲哈，让我特别想用这首歌来回应一下、嗯、本来我的第一首歌不是这首歌， 气势磅礴， 但是我觉得也是不能摔掉嘛，对不对、 啊啊、 所以呢我一定要相信这首歌是可以和刚才那首歌达到同样效果的，我相信。 抛开烦恼，勇敢地大步向前，我就站。 么样，跟刚才的歌曲比较匹配吧？ 这行啊，这 对吧， 也是一种 heaven in my hands 的感觉， 就感觉你是从这个左侧木条上场的一帮人，对吧？ 嗯嗯， 气势汹汹的。我这边呢是用右侧木条上来的一帮人。 那您那是真正的上场口啊，我这边你给我安排了下场口上来。 男左女右嘛哈、 哦、 所以两边呢都是气势汹汹的啊，不，气势磅礴的啊， 是 走进了这个会场啊。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呢，大家都是这个非常充满期待的哈。 你说真是谁都有那些义薄云天的那些岁月，你张雨生也不例外啊，那时候信心满满， 刚刚不是张雨生唱的、 啊、我就让我想起了张雨生的那个状态， 有点像哈。嗯，所以就是有时候人一低迷的时候需要这样的歌给自己一些气势哈。包括咪聪朋友说，哎呦，公司年会年年这首歌、 啊、 所以刚刚一听呢，就好多画面感又回来了， 鼓气的嘛。你这么一说、啊、我跟你说再过不了两三月又得公司年会了，年底就又要到了、 啊、明天就立秋了。 是， 你说这日子过得快不快？ 对， 而且立秋呢，咱们中国人有一个传统的这个说法叫做贴秋膘哈。 是， 这个可能对于很多身材就是想减肥的朋友来说，贴什么贴？贴什么贴？ 你前一天、后一天、左一天、右一天，又到秋天了啊、 哎！ 你其实你露展露自己曼妙身材的那些日子马上要过去了，干脆还是熊抱抱吧，啊，吃吧、啊、 哎，但是我跟你讲哈、啊，对于我们很多瘦子朋友来说、 嗯， 我们有这个苦夏的这个非常糟糕的一个就是饮食的表现哈。 嗯， 所以我们真的渴望明天能贴点，然后同时希望随着天气的温度下降以后，哎，整个这个食欲会增加哈。 关键是 苦夏再见。 你要想胖起来、 啊、 当然有很多招，第一大招，终极大招你当然不会采用，我跟你说过你也知道。第二招， 一边待着去啊。 第二招啊，就是你不可能去采用那个。第二招呢，就是其实是多吃主食，多吃碳水化合物，这一招是非常，对于说想瘦的人来说是非常致命的，因为他控制不了自己想去吃主食嘛，所以就是这招是很厉害。 都说没胃口了，你还让人家一口一大米饭， 然后就是 包子、啊、 然后就是第三招，实在是不行，尽量吃一点以后呢，尽量找时间多睡，就是说刚吃完就多睡一会儿，这个可以。 这个倒是做到了，可是总觉得夏天的这个睡眠状态就是不如天气凉的时候，对吧、 嗯？ 人的那种睡眠的踏实啊，还有那种深度感更强烈一些。 嗯、 我好在我觉得今天温度已经是随着昨夜的一场雨哈，在北京呢已经降到了，我觉得还比较舒适的程度了哈。 是， 虽然说还是有一个缓慢的递进的过程， 起码没有那么蒸热。 对，基本上晚上可以不用开空调了。 对， 就是你开着外边的窗户， 哎、对， 不用开空调了， 可以开半宿，起码就是说后半夜可以先关掉点什么的，这样就是可以的。 好吧，在这个舒适的晚上呢，怎么就没有人来求1611红这个红人呢？ 嗯、 也是很奇怪的。所以呢，如果你对这个红人已经是垂涎已久了。当然其实也没多少人惦记好、 啊、 可以来试一下嘛，因为明天就立秋了、 嗯、 属于2018夏季版的红人也不多了。 气势磅礴的歌听了两首，来一首欢快一点的歌曲吧。 Sister take your mom out、 哎、 Can't you give me some time I got to give myself One more chance To be the man that I know I am To be the man 呦，放错歌了，又放了 Laura 这首歌。但是呢，其实这是上周我放的 Laura， 跟这一版不一样。刚才我想放一首更欢快一点的歌曲，叫 Take Your Mama Out， 但这一版呢 ，Laura 呢是另外一个 remix 版，也是来自 Sisters 啊，能听着它更妖艳了，感觉是那首 Laura 呢是确实是可以那个叮咣叮咣的开着车就奔出去了。这首 Laura 呢，让你自己觉得哎，我可以已经到那个。已经到了那个我想要去的那个 club 了，我在那 club 的那个灯柱底下已经开始那么妖艳的摇曳起来了。 周一你去什么 club 啊？那这不打折吗？不是， 全新的一周哈，大家还是应该这个保持自己的这个状态哈，这个是工作状态就调整过来，对吧？模式呢就切换过来。你现在是上班了， 是 吧？ 是是 是， 是， 不能玩太晚了啊，也得睡得早一点。有的朋友已经给自己呢。有一些这个目标了哈，说这个好好的赚钱工作，等天凉快一点就出去旅行。嗯、哎呀，这个很朴实嘛，立下情清哈，努力工作 是， 只为攒钱挣钱， 对， 争取天凉快了出去旅游去。哎、 天凉快， 犒劳自己，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天凉快了，那个气候呢也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了。 是 拿我自身做例子，两周没敢去哪儿，两周我都没敢去 游泳池、啊、 不是密云怀柔、哦、然后去门头沟，上就组织了三四次没敢去。为什么大家也都知道、嗯、对， 对， 你一下雨哪怕是雷阵雨，那里边都是极其不安全的，没法去。 是，所以等天气再好一点哈，稳定一点， 对， 要说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应该是比较好的季节哈，大家可以安排一些年假呀休息啊，给自己的这大半年的工作哈做一个小小的奖励啊。 是 啊，人不是为了工作就是让自己不停不停像陀螺一样，也是为了停下来能够享受生活，给自己充充电，对吧？就像你拿着手机出去一天啊，这手机呢为你工作消耗了很多电量，对吧？ 都烫了， 你晚上回家你也得给它充电呢。 对， 那我们每个个体也是这样的。 说为什么晚上睡不着觉，你肯定拿着手机在枕边啊、嗯、 几乎好像得百分之正在听节目的人里70%都得是最后一件事看手机。 是啊，嗯，说你为什么还睡不着觉，少来这套，你肯定拿着充电器跟你手机一起在你床边呢。 那也得50%，嗯，大概都这样，对吧？ 这个还有50%困死算。 总之呢，这个坏毛病哈，大家都嚷嚷着，但是改的这个速度确实很慢，包括我自身在内也是哈，已经养成那种习惯了。就觉得这个临睡之前不扫一扫全天的新闻，对吧？ 是啊， 不扫一扫这个大家给你留言，就觉得好像这一天欠下点什么似的。 你居然最后在朋友圈、哦、或者是在这个群里边，你发现哪个群都已经不发言了，很多朋友全是 盗版， 然后你有一种很失落的感觉，睡去了。 我是半夜的时候，刚好我有在欧洲的朋友嘛，就他的时差跟我是刚好吻合的。 哦、那人家大早上起来要上班啊？ 没有，他正好中下午的时候嘛。 哎，那还好，还在休息。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的朋友基本上现在都在国外了，对吗？大家能够沟通的时间都是在国外时间了。 他们就这么为了躲你就全躲出去了？ 没有了。你想在国内工作的朋友，对吧？人家上班时间哪有功夫跟你聊啊？然后呢，你休闲的时候，一天的直播结束以后，哎，你想跟别人说说话的时候， 嗯， 都睡觉了。祖国朋友们都睡觉了， 大部分都是。还有几个夜猫子可以陪你聊上那么半个小时左右，也会马上睡去。 在深夜里能够陪你聊天的人，你得好好的珍惜。 那真是，嗯， 你想，他们承受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对吧？好啦，今天晚上的第一时段呢就先到这里了，带出一首徐佳莹的《理想人生》。在这里呢也恭喜徐佳莹哈， 那 结婚了 哟，嚯，不再身披白马了。 哎，你身披 白 马 可以、啊、 不再唱那歌仔戏了。 第二时段见。 会痛的我不再勉强你了，想念的老毛病不许犯了，明明说好不再挽留，竟然舍不得。我们有没有比从前快乐？各自过着理想的人生，心里面其实比谁都清楚，那没有人比你更适合

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1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6号周一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好消息，好消息，1611红，终于千呼万唤是出来， 来了， 它叫做一杯橙汁儿， 一杯橙汁儿很好记的名字。今天晚上他也不是过生日的红人，他就是一个很普普通通的周一选出来的红人。一杯橙汁儿， 是的，我来了，求红啊， 好吗？ 好啊，而且呢，这个目前为止没有人举报你啊，看来是没有， 就算 从来没有红过。 就算有人举报你，也不是什么就是见不得人的事儿， 是、啊、 有的是好朋友，因为看我们家红人不够多， 惨淡啊、 来两次求红。 都是好心好意哈，尤其大半夜的，你说当过一次红人已经熬了2个小时了， 对， 再来一次对谁来说都不容易哈。所以呢，谢谢新人报道啊、今天晚上就拜托你和我们一起到24点的时候才能下班，共同迎来明天的立秋。 好，明天真的是立秋，要贴秋膘啊！像他姐姐韩美这样的人呢，那绝对要大展厨艺啊，然后呢肯定会召集我们都去吃饭。他姐姐的身材大家也都知道，他家呢这个不匀称呢 啊妹妹瘦成这样，姐姐胖成那样，也不知道互相匀一匀啊。但是说到吃饭呢，今天叶旭啊哭笑不得啊，跟我们这儿啊就是他一个人跑过来，就是我弟弟啊跑过来，也就是你姐姐的丈夫啊，他亲爱的丈夫叶旭跑过来跟我们这儿，哎呦我说几位哥哥，我明天不是明天要那个韩美叫大家过去贴秋膘，对吧？我这是过来跟大家说一声，我说你是不是有病吧你啊？是不是你要舍不得这顿我们就不去了行吗？啊，你瞧给你刺激的，不是，我跟你说，就是明天你们要到了我家，你们千万别就看见什么你们都别说话啊，就别刺激他就行。我说怎么了？有什么可刺激他的？就我跟你说啊，话说呀、啊，他花了小5000块钱，他买了一电饭煲、电饭锅，知道吧？我说哎呦，真下本，就是为了给我们做贴秋膘的东西是吧？那我们一定要去好好的夸赞一番。别，真的，就是买了以后我看了看，真特别好，韩国的啊。韩国的特高端声控，我说你接着说，你是不是有病？不是，就我笑就笑的，那电饭锅的听不懂中文，这是韩国的声控。 这样买英文的声控的，这我都能救得了他啊！这名儿我没戏，救不了了。 看偶像剧看多了吧？ 谁知道呢？5000多块钱呢！啊， 哎、要说这韩美啊，真是败家啊、嗯！ 有钱 也真是，哎， 不差钱那没办法，这俩过。 看来是真的嫁给爱情了啊！ 这日子过的。 好了，22:41啊、我们也要进入到很多朋友非常期待的暖文章环节了哈。毕竟已经有两篇没有听到了，哎呀，想啊！所以呢，我马上进入今天晚上。 In your dream。 马上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这一生无法重来，别为难自己。常常会在后台收到许多读者的私信，讲述自己的感情坎坷、生活难熬、工作好累，以及一些在我们外人看来不痛不痒的一些事情。其实我也曾经有过这种状态，感情不顺利，生活好难熬，工作也不轻松，整个人很丧，想着过一天是一天，每天只要把日子熬过去就好了。可是这样子过的一生又有何意义呢？我一直记着一句话，你现在的生活或许不是你想要的，但一定是你自找的。只想着有一段完美的感情，却从不想想如何去让感情变得更好，只想着生活赶紧变得好起来，却从不想着要如何努力地拼一把，只想着有一份轻松的工作，却从没想过要如何提高自己让工作变得轻松。很多时候面对挫折和困境的到来，我们第一时间不是想着要如何熬过困境打败挫折，而是选择抱怨。可是当你抱怨过后，依然没什么改变，你所面临的困境挫折并不会因为你的抱怨就消失不见，到最后你依然还是要面对。生活其实不曾为难过你，让你觉得为难的其实都是自己造成的。下定决心要走的人，再怎么样都留不住。与其想着事后为难自己，去挽留一段宣布结束的感情，不如早在感情开始的时候就让它变成一段好的感情。生活很苦，但是生活从不是针对一个人的，每个人都有过一段让他们觉得苦的日子。生活很苦，但你可以让自己变得很甜，只看你怎么去过好生活。这一生无法重来，人生有数可数，也不过就3万多天，过一天就少一天。工作是很累，这世界上没有哪一份工作是不累的，不管哪一种工作都有各自难处，每一种工作都不容易，都有各自考虑的事情，都有各自需要承受的工作压力。你看着轻松的工作，殊不知人家在背后为此付出了多少努力。这一生无法重来，每个人都想要一个完美的人生，但世界上哪有什么是完美的？你看看别人的人生很完美，从来未曾抱怨过，每天都积极的生活，觉得那样子过一生才有意义。其实在别人自己看来，他的人生并不完美，别人为何没有抱怨？只不过是别人把你用来抱怨感情、感叹生活、埋怨工作的时间用到了他们觉得对的地方，最后变成了你所看到的完美。有些人错过了也就错过了，挽回不了， 你要知道，有些错过，其实只不过是为了给更好的相逢让路。如果你这一生用来抱怨，你会觉得过得很不快乐，会感觉人生太为难自己了。但你这一生要是把大部分时间用到自己身上，你就会发现原来人生可以这么快乐。有一句话我说过很多次，人生在世，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世界上有许多无法重来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最没办法也最无奈的事情叫做这一生无法重来。这一生无法重来，别为难自己。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有两个，一个是十年前，另一个就是现在。不管你想做什么事情，从现在开始都不算晚。答应我，从现在开始，往后余生要好好爱自己，别为难自己，好好过出一个最好的未来，好吗？ 相关。 来自奶茶刘若英和小朋友带来的最好的未来，在这篇的文章之后和大家分享，希望听到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共勉，别为难自己。人生是一场没有返程机票的旅行，一共就3万多里程，就是这样的。 嗯，三万多，这你怎么算出来的？我不知道啊，但是、这个、 按100岁 啊，一岁 就是按你活到能活到90岁，100岁、 啊，那算是长寿， 大概就是3万多天， 对现在来说算是长寿的了。 是，如果你现在是42岁，那么41岁的话，大概就是14000多天嘛。 其实我有很多身边的这个比较随性的朋友，然后性格很好的朋友，同样一个矛盾的问题是，他们就太放纵放逸啊，所以一是性格好可以保证自己的那个身心健康，第二呢太放纵又可以摧毁自己的这个身心健康，这是两个非常矛盾的题。 所以现在就一直在提倡一个自律嘛，一个节制哈，就是一个度的问题。 对， 人到某个年龄段之后，我想可能约束你的东西就是上天派来的，比如说你的家人， 对 吧？ 孩子呀， 对你的责任感，对你想想，你现在都40多岁了， 没法早起的我， 对， 从来不早起的我，什么时候天天7点钟起，6点半醒啊，对吗？这个 是， 那是我上小学的时候的作息啊，我上小学、上中学的时候作息啊，什么时候我成人以后从来没有过这种作息啊？ 你这才刚刚开始，而且你还2个娃，是吧？ 哎，不过呢，这个你要说孩子跟大人一样都是有惰性的，一放暑假吧。小东西每天都能，老大每天都是不到8点半不起啊，他一下就比原来要晚起了1个半小时、2个小时这种感觉。 谁都希望生活能够，怎么说呢，自然而然哈。 对， 就是能够让自己过得轻松一点，但是轻松的概念里，它可能要蕴藏着一些你对人生的一个设想、一个责任，对不对？ 嗯。 如果你天天在家待着啊，你没有体现你的社会价值啊，你的人生价值，我想可能你的那份轻松也变得很轻浮了， 是， 对吧？所以人说还是应该到了某个年龄段哈，应该有所追求，还要有一个自己的生活的重心， 对， 这样你才会发现你所有的安逸啊，你才来的心里坦然一些吧。 嗯，你比如说你只是在心里你什么都不念啊，就是空想，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就像你对着镜子拜自己，然后呢心里异想天开是一样的。 怎么这么好看？ 对，心里异想天开却不去赋予实质的行动啊，就是你心想到，然后呢你动作也是要到的，那你就永远只是空想，只是在那里就是拜自己，拜自己是最无意义的。 这得多闲着没事儿自己拜自己啊。 对， 得爱恋到自己什么程度上了，不应该哈。今天晚上的暖文章和冷笑话都已经结束了哈。 啊，还有一个歌曲的时间段， 好短啊，才2分多的歌。 是因为这首歌呢，就是短平快的那种歌，叫做 I Won't Be Left。I won't take everything good and move it away. I won't be left dancing alone to songs from the past. Would you stay? Old man Keith, memories always with me. Would you give all of your love?Things are getting too hard. I won't make all of your love so scared to come through our yard. I won't scream in my head and let it isolate me. I won't be left dancing alone to songs from the past. Would you stay?

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转中雨，东部大雨，伴有雷电，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可以为车主远程打开车内的空调，让你一上车就可以享受舒适的温度。安吉星与北京音乐广播，让清凉与音乐与您一路随行。 找着阴亮的地方，我要停车。 导航开始，全程是3.5公里，大约需要30分钟。前方路口请直行。 等等，夏天找着凉快的车位就不能简单点吗？ 能啊，使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前5分钟远程启动车内空调，停哪儿都凉快。 安吉星智联给你更多汽车黑科技，上汽通用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出品。 夏日炎炎，也要礼让停车哟。 3:3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6号周一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欢迎光临周一的晚上，全新的一周，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红人叫做一杯橙汁儿，一杯橙汁儿，一杯橙汁儿， 三杯了啊， 是1611红就是他。但是有朋友说了，哎，怎么现在男左女右上个120这么难呢？ 也不是特别难，比如说 就是慢一点而已。 对，上一周我们也基本都达标了，当然周六我没有，周五我没有来，我不知道。 周五陈默也没有来，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没有红人的哈，所以我也不管这个票房如何了哈。一杯橙汁儿，目前呢，我们得到你家里去敲敲门，然后呢，去看看你的这个生活在微博世界中的状态。 哎呦呵， 他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195位人士，195位。最新关注的是微博会员小秘书， 弄不好他可能是一个年轻的妈妈呀，因为我刚才看见你打开他们家第一张照片，第一个微博就是最近的一条微博里边，感觉是他女儿的照片似的。 那一会儿我再仔细看一下哈，他第一个关注的人是罗志祥。好嘞，也就是这位一杯橙汁儿，今天晚上担当了我们的红人，希望你能够完成120+啊这个票房任务，毕竟又是二娃老妇的一张背影照啊，不知道票房如何，就拜托你了。 我这背影照也不是特别招这120+， 哎呀，惨兮兮的哈。 嗯，120+这属于有人努着劲儿过来，他买了又不是买了什么廉价票过来的。 这位1993年出生的红人，今年25岁， 那可能是他表妹或者是什么，就是他侄女之类的啊。 分享同一口气，你跟表里如一。如果一面之缘也都是注定，我愿好好保护你。只是当我因伤心而结果，是谁用信任的刀向你勒索？海洋说你并没有错，为什么那么痛？为什么要痛？只是当我因是谁让你在那里留为死囚？太阳说你并没有错，是

这歌是来自 Plap 唱的这首歌的名字啊 ，Plap 他唱的这首歌的名字也特别好记，叫做《金刚》，大金刚。 金刚，你是说大猩猩是吗？哦，懂了，懂了，懂了。 大金刚 就是老是在那个屋顶上哈。 谁老在屋顶上？老在山顶上？好家伙，老在屋顶早踩踏了。 有一幕不是在那个房顶上， 这哪个房顶上经得住他呀，大金刚？ 有一幕就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啊， 最后跑到那个帝国大厦顶上去了， 对呀、 啊嗯，然后帝国大厦顶上跟那个飞机决斗啊， 对呀、 啊，叮叮咣啷挠飞机在那儿。 这都是大家这个怎么说呢哈，就是编剧哈，他们这个在脑海当中哈勾勒的英雄啊， 是 希望呢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英雄哈，在我们遇到危难的时候总是能够帮助我们， 也就帝国大厦经得住的怎么走。 23:14此时此刻呢有一些听友哈陆陆续续呢来进行最后的打卡，然后呢也发出一些呼声哈、 嗯、 没关系，真的男左女右说是120+的这件事情，但是不是强迫大家的哈，该睡睡。这个阳光一点可好说，人都哪儿去了？不会就剩我一个人了吧？ 就这样呢？ 就剩我一个人了吧？ 没有啊， 没有， 不能，那不能。 才周一，虽然买卖稀，但是我们知道听友们都在听。包括现在，你发现我的暖文章朗诵完毕之后，也没有什么就是像曾经那样哈，会来跟你说两句的人了。一度我都以为是不是这个环节大家不喜欢了啊，也没有人愿意听了，不是？啊、 嗯。 当我就是今天晚上在上一档节目的时候，有一些听友就会过来说，我和男朋友每个晚上有时候会听暖文章啊，怎么怎么怎么样。哎，我就发现原来他还是在很多朋友的生活里哈有过痕迹的。 他想要、啊、喜欢， 这个怎么说呢？ 他得靠这个给他第二天扶正他的位置，扶正他的道路的方向，或者是你暖文章里有多惨，有多那个。完蛋的 哪儿惨了，多正能量啊、 有多完蛋的那个事儿，他这以后就引以为戒， 都避免哈。 My window shows the same. Without you here, the seasons pass me by. I know we were not new. That loved like me.Life has been insane, but

有了。 来自五月天在八月天演唱的《后来的我们》 啊， 后来的我们， 后来的我们，一各自过了美好的生活。一位巡查人说：“明天立秋喽，该贴秋膘喽。” 是 啊，对的，没错。后来的我们，每个人在每一个立秋都还会去贴秋膘。 哎，以前我们老说贴秋膘哈，然后立秋应该吃什么？哎，然后现在我真的知道， 在这个点儿不合适吧？嗯， 不，我当然，我作为一个从业16年的老主播， 美食主播， 我要说的话一定是有谱的，好吗？ 啊。 你知道明天其实应该吃什么吗？ 贴秋膘能吃什么呀？大鱼大肉啊！ 不要，咱们说过了，在夜晚不要提吃的哈。 可不是吗？ 提的是什么？是啃秋，就叫咬秋。在立秋这天呢，要吃西瓜、香瓜或桃，寓意炎炎夏日酷热难熬，时逢立秋，将其咬住。 是是是。 立秋当天买个西瓜回家，全家围着啃。就是啃秋了。 不是，我前面两句我还当诗听，后面这词后面这词够水的，还会全家一个啃去，全家啃这像话吗？ 真的，全家围着啃就是啃秋了。 全家围着啃，你看看。 还有呢？ 什么情景？这 伏天呢？这个人们胃口啊普遍较差，食欲不振，不少人呢都会瘦一些，在夏天真的容易瘦一些。那瘦了呢，当然就要补了，因此就有了贴秋膘的习俗。适当贴秋膘呢，有益于恢复体力，但若这个贴补过分，相对运动不足，消耗热量过低，则容易导致秋胖啊。 秋胖， 所以 这不是你要想干到的事儿。 瘦的这边啊， 是 明天就是当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记着吃香瓜、西瓜、桃，找朋友或者是在家里啊，有条件全家人聚在一起， 围着啃 啊，就是啃秋了哈。所以明天呢吃什么就已经很明了了，对吧？至于你其他选择呢，我都懂啊。 那这秋膘还贴什么劲？弄两块西瓜，弄两块香瓜的，对吧？ 那也比你什么都没贴强啊，对吧？所以呢，这个明儿啊，中午呢也好，晚上也好，给自己安排上哈。但你早晨就别啃了，好不好？ 早上啃会穿肚子， 太凉了， 哎，穿肚子的 啊。 嗯，而且现在温度呢也开始下降了哈。好吧，这个时段呢也剩下一点点的时间，我也不知道一杯橙汁哪去了哈。 嗯， 现在看的都是一位巡查人。 行了，你们一个橙汁一个巡查，我这儿啊。杰克强生，喝杯水吧，这首歌叫 Drink the Water。 一年四季哈都应该多喝水，好吧，听完这首歌我们第四时段见咯。 I want to wake up from this confession, but my dream's just not done. I'm late again. It's just one of those bad days. Look outside and be careful what you ride. You just might find that you're out of time to swim offshore. If I dream.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

多厉 害 Sky 零 L one 他说哎卢卡来了啊， 是是是， 恭喜1611红大美女一枚啊，某人今天晚上觥筹交错， 对呀、啊、对呀、啊、肯定的呀、啊、 也不容易，一年才喝几回啊、嗯、我都好都有几年没看过他在这样的夜里不出现了哈。 嗯， 今天晚上这位红人啊，虽然人没有到也不知道去哪里，但是他是一个美食家，这让我想起了长征2046哈，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们打开这位朋友的微博会看到他很喜欢做早餐， 是 做的三明治啊馄饨啊， 对， 都非常的像模像样， 只会做早餐、啊、 哎呦，做早餐能会做得好的人而且持之以恒的人不容易， 我那太不容易了。因为我知道自送我闺女去那幼儿园开始，对面就有一个早餐早点铺，嗯，把我给迷住了嘛。因为 是食物把你迷住了， 食物而且他们也不做别的、哦、就那个叔侄俩就带上自己的家眷就在那儿就做早餐。 那当然了， 我这早餐简直是比你说吧，比老北京想要的还全。就是他们其实是南方人，我知道，听口音就是南方人， 能够专注的在一件事情上做很久， 是 的， 我 非常不容易。 他们真说那个这个侄子呀、啊，当年还是就附近的老大爷，我听他那个口吻能听出来，说这侄子现在你看长得这么五大三粗的这样的，当年那个小孩在这干这个的时候，嚯，这小伙子还没那锅台高呢，那种感觉你知道吧？我说哇，你这一干就干到自己都结婚生子了，在这儿。 而且他早餐不光是做三明治啊，他还做馄饨，而且馄饨不是什么下一个速冻的，而是真的像模像样的。 哎，虾泥、鲜肉泥、和馅啊，得往里打鸡蛋、弄葱花、弄姜末，夸夸夸搁那儿搅和呀，搅和完了以后， 最后你看人家在碗里面放的， 是一个一个的 馄饨店里的那个配件是一样的， 没错，必须放上这些 虾皮、紫菜。葱蒜还有鸡蛋那个， 对对，就是已经是鸡蛋皮，就是鸡蛋 皮儿 那个皮儿、嗯、就是包那个蛋饺的那种 鸡蛋皮，非常棒。哎，就看了以后真的想 哗一碗热汤馄饨， 特想深夜食堂来一碗哈、 一碗热汤馄饨往里一浇，然后上面点点什么，点点香油，撒点胡椒粉。 行了，别说了啊， 嘿， 明天贴秋膘啊，早饭就可以吃得好一点。 这不 对吧？ 还差25分钟就是明天了吗？ 不要忘了啃西瓜。好啦，这个时段呢，让我们多听听点歌曲吧。这首歌呢是我带来的中文歌曲哈，全新的一周，希望男左女右继续在深夜里帮你梳理一天的心情，平静的进入梦乡。 在唇边偷偷的种一朵盛开100万次的美梦，梦中我想不起来爱上你的初衷，你用脚趾调皮提醒我，我安静你啰嗦，我冲动你阿公，我们间没有见钟情的借口，一杯咖啡过后留下心动的线索，故事再度漂流在十字街头，想和你一起撑伞漫步雨中，默默牵手走过，你却将伞抛在风中，拥抱雨和我，完全不懂却难以抗拒，说谎都很透明，爱情里需要的证据，矛盾却美丽，你就是你，我才能是我，彼此都是彼此的缺口。完全不同却

对吧？都是你在你的这个自己的下载里面看到的。 我那意思是，这个不是 Max 吧 ？MX 的那种吗？不用去看这种吧。 你看你的那个概念就是有些电影除非 3D 的啊，大的效果才能走进电影院 啊。对， 但是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走进电影院它是生活的一种娱乐呀、 啊、对对对对对， 休闲的方式， 是一种方式。 对， 对，觉得周末看场电影啊怎么样啊。 其实我也有这种有的时候冲动，要不是手边的孩子太小，拎着的孩子太小，我就也冲进去了。 所以这就是在结婚之前，在要孩子之前呢，大家一定要想好，而且要玩透了、嗯啊，才能去结婚，因为结婚之后你要担负的责任里，一定有一部分你要取舍的， 是 对吧？ 孩子也想进去，啊、我要看，我 不行。 然后我说你不到一米二，你倒让人轰出来。 而且这种片子也不是给小孩看的， 是 对吧？我其实真的非常建议大家哈，就尤其是大人，在电影院的这个电影选择方面要适合孩子，不要就是为了自己想看，然后孩子没人看，然后就带进去了。 对，我倒没说 是，我真的见到小孩哭闹。 我倒没说是这部片子，但是无论哪种片子，我相信啊，现在你只要进了影院，小孩是受不了那种冲击力的。 对， 因为、 他太小了， 现在这种 各方面 对现在这种影院，他那个厅吧都不像咱们原来那大礼堂，你还记得咱那大礼堂一坐就坐上三五百人的那种大礼堂？咱们现在这种小影院，就是每一个都是很讲究的那种， 紧凑， 哎，就是坐个百十来人，坐在那儿是几十人坐在那儿的，那他就会显得什么？他声场其实他没有改变啊，还是那种补音啊、音箱啊什么的，这环绕都做得很好，而且现在的这种杜比还有那种 master 都做特别好的这种效果。结果那个冲击力，那个画面，你离着又近，音响的效果又好，哐一下，小孩经常就是吓哭。 嗯，对，还是看一些儿童片哈，适合他们的，因为在这个制作的时候有考虑的。嗯，走进电影院呢，它其实真的是生活里哈给自己的一种调剂啊。有时候会有一些朋友觉得，哎呀，还要花钱，还要这个花时间。但如果生活没有这些走出去花钱花时间的体验的话，那你的人生就只是家里的四面墙的人生了，对吗？ 嗯，给家里弄一面墙是那个 投影 幕布 不一样啊。你在电影院里看电影和在家里看电影那真的不一样。 有一个高那个名流的那个啊，高流明的那个什么那个投影，然后夸夸夸在那儿看各种你喜欢看的那个什么黑猫警长啊那个葫芦娃，这一上午你看个遍啊，九色鹿什么就全看了，全看了啊！ 你现在看的都是儿童片是吗？ 嗯， 自从二娃老妇以后，更加关注 我说的这些，连我们家孩子都没看过，就是他们都过了那年代了都。 好了，在不知不觉当中哈、今天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红人一杯橙汁儿。是不是要明天早上做早饭呢？所以看不着他了哈。 嗯， 但是他的其他小伙伴还是很给力的，让今天晚上的票房已经达到了129条，我们可以安心的离开直播间了。 谢谢大家，周一非常完美。 是的， 这首歌曲来自 Incognito A Shade of Blue。 这明天晚上我要追加一首陈绮贞啊、 哎！好嘞。 同时，明天是立秋了，大家一定要记得贴秋膘啊！如果说自己觉得自己有点微胖的话，就不要忘了啃西瓜。 啃西瓜，啃香瓜。 对，围成一团啃西瓜。 晚安。Crying is empty.